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奔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10月11号，国家大剧院歌唱北京新作品音乐会将上演。著名指挥家吕嘉将携手12位艺术家以及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共同演绎。8首以歌颂北京为主题的新违约歌曲作品将在本场音乐会上迎来世界首演。安妮·索菲·穆特与波兰华沙交响乐团致敬潘德烈茨基85岁生日暨波兰重获独立100周年纪念音乐会将于10月17号在国家大剧院首演。安妮·索菲·穆特将演奏2首潘德烈茨基专门为他创作的作品，潘德烈茨基先生本人也将亲自指挥波兰华沙交响乐团为大家带来德沃夏克第7交响曲。10月23号到28号国家大剧院制作威尔第歌剧《阿依达》将再度上演，这是继2015年首度亮相之后，这部气势恢宏的歌剧再次亮相。本演出指挥大师丹尼尔·欧伦将执棒，享誉世界乐坛的女高音歌唱家何慧、孙秀伟将携手中外实力歌唱家联袂演绎法老时代的东方传奇。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共同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好戏联台，由以色列戏剧瑰宝之称的舞台剧《犹太城》中文版11月将登陆北京保利圈。这是一部描绘人类高贵灵魂的作品，讲述了二战期间在纳粹占领区一个犹太剧团的故事。这部剧由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波尔自编自导，法国艺术家安娜、著名演员孙强、冯宪珍、严楠共同主演，将于11月9号到11号登陆保利圈。购票请关注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北京文艺广播，或登陆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从10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将进入过渡期。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昨天就过渡期政策进行了解读，请听报道。 这次新修改的个人所得税法采取一次立法两步实施，也就是说，尽管从明年1月1号起才全面实施新税法，但是为了让百姓更早地分享改革红利，今年10月1号起先执行过渡期政策。北京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处长毛江说， 对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和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所得先行适用新的减除费用标准和税率表，适用统一的3%到45%的超额累进税率，扩大了中低档税率集聚，将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4项所得纳入综合所得，由分类税制向综合以分类税制的相结合的税制转变。 10月1号，纳税人取得工资薪金不再按照每月3500元的起征点来计算，而是按照5000元来计算。北京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副处长田庆文说， 新的税率表在这个中低档税率上扩大了税收级次，更多的纳税人可以享受低税率。 经测算，在扣除三险一金之后，纳税人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将不再缴税，月收入10000元的月缴税290元，下降61.1%；月收入15000元的月缴税790元，下降57.8%；月收入20000元的月缴税1590元，下降49%。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明后天有冷空气活动，北京市天气以晴为主，扩散条件优越，空气非常清新，但是地面北风明显，而且具有一定的降温。外出注意防风的同时呢，应当适当的添加衣物。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北部地区有小雨，南转北风二三间四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 80%。 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是在22度，最小相对湿度 2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绎江湖由巨细音乐剧《杨月楼》特约播出。10月5号到7号，国庆黄金周，北京市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天桥盛世出品演出的巨细音乐剧《杨月楼》将盛大亮相天桥艺术中心。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锦花领衔主演，现场交响乐队演绎唱响绝代名伶杨月楼的人生传奇。故事跌宕起伏，号称晚清奇案，戏中戏形式再现京剧经典名段，让您有的听有的看。订票查询天桥艺术中心官网《杨月楼》。 大兴区位于北京市南部，是著名的西瓜之乡。近年来，大兴区各项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18年，大兴区委提出争创全国文明城区目标，打造首义新国门特色品牌，力争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今晚演艺群会，更多大兴创城资讯抢先知道。 北京时间20点07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今天呢，我们走进大兴啊。 嗯，对，我觉得这大兴专场今天 是。也算是演艺群英会和打开文化之门打通了。其实来到演艺群英会呢，我们就要先说跟演艺相关的内容。 哎， 我们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吧。 好的， 我们欢迎大兴区委宣传部蒋俊杰副部长，欢迎您，蒋部长。 你好，主持人。 欢迎我们创城办徐小英副主任，您好。 您好，大家好。 哎，欢迎两位。哎，我问问你啊，蒋部长，听说今天下午有一个片儿叫《世界》发布了，是吗？ 对啊， 火。 是什么片儿啊？ 我们今天下午啊，举办了一次这个文化展示活动。主题呢叫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新大兴，打造新国门。 嗯， 我们今天在这个活动上呢，把中国梦大兴的故事， 嗯， 把这个应该说我们最近拍摄的50集，涉及到我们大兴来自基层的道德榜样和模范人物， 嗯， 制成了微电影， 嗯， 对全球进行发布， 全球发布。 这是您说的这个片儿。 而且大帅啊，这个全球发布啊，不是假着说的 哦， 的确是真着说的，所以蒋部长，你得跟我们说一下，到底是怎么个全球发布的？ 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澳大利亚，一家这个应该专业机构，对于澳大利亚，应该这个全国的境内进行我们50集故事的这个播放， 嗯， 然后在英国呢有一家公司， 嗯， 他对于这个应该说是在欧洲40多个国家，把我们的这个大兴故事。对他们进行发布，尤其是今天提到一个数字， 嗯， 是他们传过来的， 嗯， 在英国有1200万家庭， 哦， 应该能够收看到我们的这期节目， 哦， 其他40几个国家加起来的话，应该是数目还是很庞大的， 哦，可能就像咱们那歌华似的， 嗯，就 直接就放到歌华里去了， 对， 那种感觉哈， 对， 因为在国外都是频道制嘛，就是这个自己可以自选频道啊什么的， 嗯， 所以这是真正的全球发布， 真正的全球发布。而且我觉得也确实是有必要全球发布，因为咱们前段时间叫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嗯， 已经就从已经命名了， 对， 那以后也就是说很多外国朋友来到以后，你踏入中国的第一步先迈进的是咱大兴， 对， 你得让他了解一下呀， 对， 你到底踏入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城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界，对吧？ 对，那这个叫中国梦大兴的故事，这些人物是怎么选出来？都是咱们大兴人吗？ 对啊，基本上啊，有我们大兴的土著人，还有来我们大兴创业的， 嗯， 我们现在也叫新大兴人， 嗯， 应该说是从我们各行各业，尤其从站街， 嗯， 包括从行业里面体现出来的， 嗯， 还是就是从他的一些，比如说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嗯， 从这几个方面主要体现出来的一些人物， 嗯， 我们拍成了一些微电影。 哎，刚才提到这几个字儿啊，我觉得得让蒋部长说一下，就是咱们在目前应该说是大兴做的特别好的一项工作，就是百姓宣讲。 嗯， 刚才提到这个层面，应该就是个人层面。你看，我还比较了解哈，说这个百姓宣讲会从国家层面啊，这个社会层面，还有个人层面，那么百姓宣讲其实就从个人层面上让大家来了解，对吧？那蒋部长跟我们说说吧，咱目前这百姓宣讲的组建情况是什么样啊？ 大兴的百姓宣讲啊，应该说我们经过这几年的这个打磨， 嗯， 我们现在形成了3+1的体系， 嗯， 这个3+1的体系，3是什么呢？就是从区、镇、 嗯、 村，包括我们这个街道里面的社区， 嗯 嗯， 从就是说区级这个镇和街道这个层级，另外一个就是村和社区3个层级。 嗯， 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打造的特色的宣讲团， 嗯， 比如说我们从行业的角度说，我们的卫计委现在是健康大兴， 嗯， 已经成为不但是我们大兴的一个品牌， 嗯， 而且是市级的一个品牌， 嗯， 去年有很多宣讲员都到市里面去宣讲。 嗯， 再有比如说我们的蓝天卫视， 嗯， 去年我们大兴在 PM2.5 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嗯， 全市降幅是第一位的，降到了是61微米每立方米， 嗯， 应该说是成绩是骄人的。 嗯， 我们有这样特色宣讲团。另外像我们的这个新机场建设， 嗯， 就今天下午在我们活动当中就有一位新海潮，他作为北京国际机场建设单位城建集团的其中一员， 嗯， 讲述了这个机场建设的速度，而且说是提前15天封顶成功， 嗯， 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嗯， 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呢，应该说我们现在是形成了3+1的这种体系，实际上我们在22个街道形成22个镇街，另外加14个特色宣讲团，形成了我们区级的这种立体的百姓宣讲的模式。 真好。 嗯， 就是说你比如说健康宣讲团，大帅， 对对，我得了解一下， 年纪轻轻的别熬夜， 哦， 是吧？你得注意身体。 那谁来宣讲？ 我得告诉你，人家卫计委啊，人家专家呀， 哦， 对吧？ 对， 这我告诉你，你是哪儿不舒服吗？头疼吗？我看看你最近什么情况。我告诉你啊， 嗯， 到了秋天应该怎么怎么着，这个宣讲啊都是特别接地气儿的， 对 对， 既接地气儿，而且关键讲的人还权威， 有特色， 嗯， 带露珠，冒热气儿，全是接地气，来自我们自己最基层的，有的是护士同志讲的， 嗯， 有的是医生， 嗯， 有的是医学的专家， 真好， 讲这些， 哦， 还有这个新机场，我觉得这个特别就是能了解到真正的里边的事儿了。 哎，关键是人家来自于建设一线的人给亲自讲啊， 这是揭秘啊，对吧？ 对， 这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是比较有趣儿。 嗯， 哎，我觉得这也特别好， 嗯， 就是不讲那空的大的， 对 对 讲的就是大家最想了解的， 对 对吧， 嗯？ 而且对老百姓特别有帮助的事儿。 哎，我觉得是这样，你看咱北京， 你邀请一下我们电台主持人帮你讲讲吧。 哎，可以， 对吧？就是我们就讲那些不要那么专业的， 就是咱们得先去学。我们今天这么把蒋部长跟徐主任来请来了嘛，我们先了解一下，我们学完了以后我们可以去给你们讲。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哎， 欢迎你们去。 我们的特点就是可以讲的生动，就跟自己亲眼看见了似的。 你就演呗吧。 对对 对 所以蒋部长，咱们这个百姓宣讲应该最大的特点就是真， 对 对吧？ 对， 就是说不像我们这学来的，人家都是最最基层的。 我在您的真字上，我们有6真 啊， 哦。我们在台上的宣讲员， 嗯， 应该做到真人真事真感情。 嗯， 我们台下的受众这些观众们是真看， 嗯， 真听真触动。 嗯， 应该在这个6个真字上，我们是下足了功夫。 是， 嗯， 而且的确啊，大帅，咱说自己不熟的东西，的确没有人家真正在一线，就普通话可以不标准。 对。 对吧？ 嗯。 但是真情实感，真正的自己体验过的，那就不一样。 讲自己的事儿，那肯定是 没错。嗯。 而且我就刚才说呢，我说咱们这个咱们北京人都喜欢聊天，唠嗑。你说咱大兴人是吧？你了解一下新机场的建设情况。我这出去跟人说，来一朋友给你讲讲大兴机场怎么建设的。 对，真是这样。 我这是听这个怎么大兴机场的建设者亲自讲给我的。 对， 他得了解呀。 而且你比如说，咱是北京电台的人，嗯、别人问咱北京电台的事儿，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人说你是电台的、哎， 是不是 ？ 人问你认识朱红吗？ 那如果你到大兴，对吧？哎、如果大兴的朋友们啊、 嗯， 大兴的市民们， 嗯、 通过这些宣讲，哎，把大兴这些事儿应该知道的事儿都了解清楚了。 嗯、 有这个别的城区来的朋友， 嗯、 以后有外国友人，对吧、 嗯？ 有别的城市来的朋友，一问，我告诉你啊，当年我们这。建机场的时候，哎，如数家珍， 那 这才真大兴人是吧？哎，我觉得这挺棒的。 哎，嗯， 啊、我准备去学一下，我也冒充。 带着我。 对，然后刚才我们提到我们现在的一个情况啊，那这个在未来，比如说我们这个百姓宣讲现在已经挺红火的哈， 嗯、 那将来我们应该怎么去发展它呢？让这个百姓宣讲 有什么样子发展思路吗？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讲。 百姓宣讲啊、 嗯， 我们是这么想的， 嗯， 就是说现在呢，我们从百姓讲自己身边的故事， 嗯， 实际上宣讲啊， 嗯， 我们区里面现在也在构建一个大的宣讲格局， 嗯， 一个就是说专家要讲理论， 嗯。 干部要讲政策， 嗯， 百姓要讲故事， 嗯，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提的一个百姓宣讲，它只不过是把党和国家的一些政策， 嗯， 用一些比较小的故事，用发在我们身边的故事去讲给我们身边的人， 嗯， 这样的话传递一种正能量，弘扬的是正能量， 对， 所以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想，就是说以后在发展过程当中，一个是啊，我们今年的想法，在各镇街之间， 嗯， 相互去巡讲， 嗯， 把这个街道发生的故事。到那个镇里去讲，这个镇里发生的故事，到那个社区去讲。 嗯。 另外，我把我们大兴的故事也要推到别的区县。 嗯。 而且现在，应该说我们大兴区是京津冀发展的桥头堡。 嗯。 我们想把我们大兴百姓宣讲这些人，拉到京津冀这个区域去讲。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我们现在也在和外边加强交流。前几天，四川省内江市的到我们这儿来这个参观交流来学习互访。 嗯。 我们把我们的百姓宣讲做了一个展示。他们也非常的觉得我们的故事很感人、 嗯、 所以我们当时也做了一个口头协议、 嗯、 相互加了微信以后、 嗯、 把您那儿的故事讲给我们、 嗯、 相对来说我们北京还是物质基础经济条件比较好的、 嗯、 在这种条件下体现出来的一种党员干部或者说普通群众的一种感人的故事、 嗯、 那么能不能因为当时我问了问像在那个四川内江地区他们的副处级领导每月的工资在4-5千左右、 嗯、 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那些干部把工作干得这么出色、 嗯、 我说把你们那些基层的同志干得好的那些故事传给我们、 嗯、 也在这儿去教育我们、 嗯、 我们相互形成一种促进、 嗯、 另外一个我们现在应该说在专家讲理论上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的提升空间、 嗯、 让这些专家讲的这些理论更加有底气、 嗯、 另外比如说像我们的干部讲政策、 嗯、 我觉得我们还有提升的空间、 嗯、 目前我们的干部讲政策上做的还不是特别到位、 嗯、 应该让更多的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政策、 嗯、 只有这样的话才能支持党委和政府的一些工作、 嗯、 使我们的工作推展起来更加顺利、 嗯、 总之来说就是说通过各种宣讲形成这种格局以后最终要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理解更快的把我们大兴建设的发展的更好 嗯，哎，所以您刚提到那个中国梦大兴的故事里面这些人物，有的就是这些宣讲员，或者说很多都是我们宣讲的内容，或是真正的人。 对对对对， 哦、 有的是、嗯、应该说是自己讲自己。 嗯， 我们有些同志是干得了说不了、 嗯， 那我们就让他身边的人被感动的人去讲， 嗯、 去宣讲他。 嗯。嗯就得让更多的人知道， 对 对吧？ 而且用的形式也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啊，比如说微电影啊， 对 各种新媒体的手段啊等等的这些方式。 还有就是比较现在应该是挺时尚的，就是现场演出 哦， 对吧？走上舞台， 嗯， 底下人坐着， 还有这样的形式， 对对吧？台下人坐着真听， 哎，我觉得这种感觉可能是更真实的 哎，那其实我们说今天那个徐小英副主任也来到我们现场啊，就是说一说这个咱们这个创城办吧，好不好？ 对，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创城老提哈 啊，对， 这对老百姓来说呢，我觉得就是可能他们已经非常熟了我觉得很多老百姓不太清楚什么叫创城。 一听我创城，创新城市 啊， 创建个城市啊，那到底是什么是创城？ 什么是创城啊？ 好。主持人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好，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这个创城。创城实际上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这么一个简称，因为咱们是直辖市嘛，所以咱们是创建的这个全国文明城区，所以我们为了说这个简称呢，我们说创城。当然外地也有说是叫创文的 啊， 创城 对，咱北京呢就说是创城。 哎，其实我回想一下，我只能说，我按我小时候的记忆啊，就我老家 啊， 在我很小的时候，是文明城市，后来我才知道得这么一个文明城市啊，特别不容易，因为它有对于空气、对于环境要求特别特别高，因为当年我去年的时候去石家庄，就是石家庄跟我们。文明城市，然后我说这很牛吗？因为我们作为老百姓，我也搞不清楚 啊。 我们刚得的 啊，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 自豪劲儿。 我说文明城市，我还跟他吹牛。我说我很小时候我是就是文明城市，我是那个。 所以我们就想问问，现在咱们创文明城市，它有哪些条件？ 对， 我们需要去努力的、 对，特难。而且我看你们定的什么3年、6年、什么12年的规划， 各种规划哈。 就这么难吗？ 这样啊，我简单跟大家先普及一个小知识啊。这个创文明城市啊，它是有几个层次的。你就拿咱北京来说吧，咱先得是首都文明区，然后呢再创首都文明示范区。示范区之后还得要拿到全国文明城区的资格城市，这样呢才能有资格创这个全国文明城区。所以 四道坎是吗？我刚说 对，四个层次是像您说的，您这个可能家乡也可能就是这个第一个层次这块，所以吧一步一步往上走，这个全国文明城区是最高档次，是叫金字招牌。 金字招牌， 对，所以说呢，这个一个是说它的档次高，第二个为什么说难呢？就是说它的体系标准要求的多，按照咱们全国文明城市的这个创建体标准，咱们叫三大板块、12个方面、90项内容，还有188个指标，而且 188个指标啊！ 对，这188个指标，它可是很细的，它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和咱们社会建设还有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跟谁都有关系。不只是文明办的事儿，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说难在这儿？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是这个标准很高，它不是达标赛，它是一个就是争优赛、 竞技赛 ，它不是说我拿到了60分，大家就都是了，不是，您好。还有人比您更好呢，我们北京就要竞争一下，然后呢还要拿到咱们4个直辖市，现在这个天津啊、上海啊、重庆啊，这大家这个争创的这个劲头也都非常高，所以说现在应该有20多个城市，譬如说就争那么3-4个名额，所以说这个难度是这么 哟，这还淘汰率还挺高的 对， 20进3就是只能选3-4个， 对，基本上一年就是4个，一届，它不是 一届 几年， 3年1届， 3年才评一次， 对，从2005年开始到2017年，咱们是 第五届， 如果到2020年才是第6届，所以这样的话，一届一届的，这得需要一年接着一年干， 而且 为着188个指标， 对，而且我相信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创城，它带给整个我们的区来说，它是各个方面的一个提高，就在筹备或者是在去创城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是需要各项工作都得提高，这又关系到我们每一个生活在大兴区的人都是有关系的，对吧？ 创城是跟每个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是这样的，它做的都是老百姓身边的事儿，说着咱们好像感觉高大上，其实实际上每一个指标都贴近咱老百姓。你就说吧，垃圾分类， 说吧，这个规范停车， 哦、 这都是有标准的、 嗯、 啊。 哦、 这个， 哦，这么细呀、啊！ 所以他要求的这188个指标都是这一类的指标。 对对，都是老百姓的身边事儿，所以我们也提出叫“创文明城区，办百姓实事儿，谋百姓福祉”， 嗯、 是这个，就是跟我们老百姓密切相关， 嗯、 所以每个老百姓都要参与。嗯、这样的话呢？当然，它也这是一个难度，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都可以给这个创城叫指手画脚， 嗯、 提标准、提要求， 嗯， 没达到的话，我们要改进，因为大家都要参与进来。 对，哎，你说，比如说啊，这个政府牵头，对吧？要创这个品牌，但里面这些指标呢，都跟老百姓息息相关。 嗯， 你说真能把垃圾分类做好了，对吧？ 嗯、 真能把这个违章停车给治理好，对老百姓来说，不都是好事儿吗、 嗯？对啊。这都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些事儿， 对，都是身边事儿。 嗯， 所以这个难度太大。你们现在有什么目标吗？ 我们的这个虽然说难度大，但是我们的决心更大。 嗯， 我们是提出叫3年打基础，6年全征创。 嗯， 就是说从咱们现在2018年开始，我们用3年的时间到2020年。我们拿到全国文明城区的提名资格、 哦、 然后再奋斗3年，我们在2023年我们争取拿到全国文明城区这颗牌子、 哦、 现在咱们已经是第二级了， 我们现在已经对在全国文明示范区，这个我们2014年大兴就已经是全国文明、 哦、 不是就是这个 首 都 文明 示范 区， 对，在这个第二个层次、 哦、 我们下一步的目标 就是第三台阶了， 提名资格、 哦、 然后我们就最后朝着 最终的目标去迈进、 嗯、 我的天哪，一这么听起来好难啊这3年一个台阶，3年一个台阶的上， 对， 这创下来的话这得十几年的感觉下来了啊，整个的 得十几年、 嗯、 三年一次嘛， 当然我们距离咱大兴已经迈了两个台阶了啊，距离咱们拿到的话就是6年的努力时间， 对 吧， 是、 嗯、 我们有决心也有信心，这个区委区政府是高度重视，现在我们成立的这个机构叫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话、 嗯、 是我们四套班子的一把手当这委员会的主任、 哦、 所有的区领导都在这个指挥部里边、 哦 哦、哎呀，这个我们3年， 嗯， 那时候再做期直播， 嗯， 然后再3年，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争取咱们节目还在啊， 肯定没问题。 到时候我们真的拿到了这个，其实你 一定要来分享一下。我 有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真的不知道的时候，听到一个说，哎呦。大兴区比如说是全国文明区，你可能没感觉，哎呦，这 真的不知道 拿到一称号吗？ 对， 你不没有想到原来后面是有这么多的这个努力和付出才能够拿到。 而且我觉得第一个我得让老百姓先理解， 嗯， 就为啥要创这个，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 嗯， 这得需要百姓宣讲员，我看是吧，对吧， 对， 那需要百姓宣讲，让大伙儿都知道、 嗯、 好了，今天的演艺群艺会一会儿是广告时段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接着聊。 大兴区位于北京市南部，是著名的西瓜之乡。近年来，大兴区各项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18年，大兴区委提出争创全国文明城区目标，打造首义新国门特色品牌，力争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今晚演艺群会，更多大兴创城资讯，抢先知道。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共同推出经典与高度央华展演季主题活动，安娜、孙强、犹太城、许晴、胡歌、如梦之梦， 帮帮我好不好，我找不到我太太了，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太太、啊、 张茂有段日子住在一个湖畔， 蒋文丽、刘军，明年此时 我太能跟你聊到一块了， 而且咱俩还特别有默契。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犹太城主题曲跨年音乐会，戏剧经典，音乐盛宴，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让戏剧照亮生活，让感动成为愉悦。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 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ichael。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大兴区位于北京市南部，是著名的西瓜之乡。近年来，大兴区各项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18年，大兴区委提出争创全国文明城区目标，打造首义新国门特色品牌，力争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今晚演艺群会，更多大兴创城资讯抢先知道。 北京时间2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嗯，那今天呢，我们一块来聊一聊大兴的文化，大兴的建设啊。欢迎一下大兴区委宣传部蒋俊杰副部长，您好，蒋部长。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 欢迎一下大兴区创城办徐小英副主任，您好。 大家好。 上半时段我们了解了很多创城的故事啊，然后呢也了解了我们的百姓宣讲，同时呢其实我们今天特别想给大家推荐，就是我们大兴做了一个叫讲不讲叫微纪录片，应该这么说哈，50集，哎，叫做 我们这只是第一部分，后面还在做， 还在做呢， 我们要再做50集，最后达到100集， 叫中国梦， 大兴的 故事。刚才我们上半时段也提到了百姓宣讲，说到百姓宣讲，很多都是在我们这个纪录片里的人物，有的呢就是自己，有的是我们百姓宣讲的人物。 对，都有什么样子的人物啊？都有什么样子的故事？ 能代表大兴的故事？ 对对对对，给我们举几个例子，我们听听呗。 比如说啊，我们这个现在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特色宣讲团啊，就其中叫夕阳红特色宣讲团，就是我们老干部局成立的，这个里面呢现在有一位老先生啊，88岁了，叫赵世纪，是我们的一位这个退休的老干部，他现在就在讲我20多年来在社区为基层群众办实事的这样的故事，非常感人，而且这个老同志在台上 而且也不是坐下来、 嗯、 一定要站着去给我们宣讲、 哦、 讲的下面的人特别有感触、 嗯、 尤其对于这些年轻人、 嗯、 对他们的教育应该真是起到实实在在的作用。 嗯， 再比如说我们现在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嗯、 今年我们成立的是叫风雨四十载同舟共大兴、 嗯、 这个主题的百姓宣讲团。 嗯， 我们其中有一位来自统计局的同志叫王冉。 嗯， 他讲到我们一些数字背后的故事，可以给大家举几个数字啊，大家听一听。 好， 1985年大兴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是761元、 嗯、 到2017年是21338元、 哦、 应该说是增长了27倍。 哦、 嗯、在道路上1978年大兴县，当时叫大兴县、 嗯， 这个公路总长度是519公里，2017年我们的这个公路达到了2856.6公里，那就是78年的时候我们只能从北京走到邯丹。 嗯， 2017年的时候我们从北京已经开到昆明。 嗯， 路线已经长了不知多少倍。 对、 嗯、这个再一组数字，比如说1978年的时候我们大兴县啊医疗机构只有31家，真正的床位就是可提供老百姓住院的床位334张。2017年，我们大兴区已经有843个医疗机构，床位数达到了6999张，近7000张床位。 嗯， 应该说能够极大的满足这个老百姓的需求。 嗯， 最后再说一个数字，1978年，如果说您老百姓的兜里只有1元钱的话， 嗯， 到了2017年，您的兜里已经装了640元。 嗯， 多么大的一个数字性的变化！ 640倍， 对，多么大的一个数字性的变化！ 嗯， 所以就说我们这个宣讲员讲的是数字背后的故事，而且我也相信我们大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国家政策，随着新机场的起航， 嗯， 我觉得我们背后数字的故事会更加精彩。 啊，这等于说就是一个统计员的一个故事， 对 吧？他讲的就是。用数字来看大兴的发展， 对对对， 嗯， 对，而且是他跟整天是跟数字打交道的， 对 对， 那他看到的大兴的发展，就是从在这些数字上面来给大家反映出来的， 对， 而且如果说说实话，比如说他不去宣讲的话，我们大家可能平时没有留意到这些数字。那么他这一讲我们大家就了解到了， 就是比较直观了哈、 嗯、 就比较理性的思维。其实你看那个大帅，如果我们作为普通的这个受众的话、 嗯、 大帅去年我们去做直播、 嗯、 然后后来做完直播前年、 嗯、 然后你就去玩了， 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会说啊不太一样， 嗯， 说原来想象当中大兴不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对， 是吧，去了好多可以玩的地方， 对，然后有是什么玫瑰，我前两天就不用说那个，我前两天刚去了一下南海子公园。 哦，你去南海子 啊？去南海子划了划船 哟， 哎呦，然后还准备去看看鹿、 嗯、 对，哎呦，的确是啊、嗯、对，的确是不一样。 嗯，对，南海子现在的确是我们在大兴的文化里面，南海子文化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嗯， 南海子原来好大的， 嗯， 绝大部分在大兴这个 对对 这个这个范围之内。 嗯 呀，我对大兴真的是哈，我就上两期节目， 嗯、 就知道些皮毛了， 你可以去宣讲了。 哎，那问一下，讲不讲？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些宣讲人到什么地方宣讲呢？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就是固定的区域？比如说，现在咱们楼底下就有一个街、 啊、 那个街道的一个活动区，咱们见过吗？ 对，你们是讲一次租个地方、 啊、 还是怎么着？ 不是，我们的百姓宣讲 啊， 叫七进。 啊， 就这个七进呢，实际上就是说进机关、进企业、 嗯、 进学校、进部队。 嗯。 而且呢我们还要进网络、 哦、 就说应该有这么七进。 嗯， 最终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那个习近平总书记也讲、 嗯、 这个道理不如故事， 嗯， 天边不如身边，就是我们应该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这种感人的故事， 嗯， 讲给我们身边的人。 嗯， 在这种情况下呢，应该说就是让我们更多的青少年，讲给我们更多的青少年。 嗯， 我们觉得祖国发展的未来，其实大兴发展也是一样，我们大兴的发展实际上是祖国发展的一个缩影。 嗯， 更多的应该让青少年受到教育，更多的是让那些企业的年轻人受到教育。 嗯， 所以我们把这些感人的故事啊讲给他们。 嗯， 应该就是，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说呢，我们今年啊有在大兴区呢，我们有一个应该是创新的举措。 嗯， 我们打造了30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地。 嗯， 这些基地呢，应该说我们主要是在我们原有的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青少年教育实践基地、文化基地、党群活动中心、优秀企业和主题教育公园当中筛选出来的。 嗯， 主要是从四个方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从这四个方面、 嗯、 我们打造了30家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地。那就是说对于不同的基地要突出它的特色。 嗯， 在这儿我也可以做一个举例说明。比如说刚才您二位主任说去南海子了，对吧？ 嗯， 这个南海子，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馆。 嗯 啊，我不知道二位这个主持人去过没有。 我还没去过。 这个应该说这次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出爱国的这么一个这个主题教育示范基地。为什么这么说？1900年的时候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嗯， 实际上那年的时候我们的麋鹿已经在中国大地上销声匿迹了， 灭绝了。 1985年，经过了85年，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麋鹿又重返他的故乡。应该说，麋鹿的迁徙史、变迁史，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部爱国史。 嗯， 我们可以这么说：没有祖国的强大，就没有麋鹿的回迁。 对， 而且现在经过33年，从1985年到现在2018，33年，我们已经又在全国各地已经有了38家的麋鹿的野生的这个保护湿地。 嗯， 对于整个麋鹿的繁衍研究，包括这个麋鹿与自然生态的这种和谐研究，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嗯， 哦，我刚才还在想，这麋鹿跟爱国有什么联系？ 对， 原来背后有这样的故事。 对， 因为上一段节目里我也提到了啊，可能现在还有没有听过上一段介绍的朋友，说这麋鹿啊，当时不就灭绝了吗？是英国的一个伯爵，哎，他呢就把这个麋鹿的种，养在了一个英国的庄园里面， 对 啊，他说他把它保护起来，因为这个人应该说对于保护麋鹿起到了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到85年的时候，咱们国家发展起来了，昌盛起来了，然后呢就启动了与这个英国进行双方一起来交涉的这么一个流程。 那合着这麋鹿就是只有在当时就在大兴这地方有吗？ 它应该是我发源地是在我们中国，就是在我们的南海子。 对，就在大兴。 哦， 然后就是把这个英国的麋鹿养了这么多年，你想80多年，等于把这个麋鹿呢又往这个大兴迁徙回来。 对对 对， 对 吧？所以我们就说这个麋鹿呢应该见证了中国的一个兴衰。对吧？ 对， 从衰到兴旺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这个麋鹿啊真的是很珍贵的。 嗯， 其实那会儿就清朝他那会儿就也有点那意思，就是你俩关系挺好吧，我是吧，我送你一个那个 麋鹿 啊，就是用跟国礼，这是 就跟现在大熊猫差不多。 但是当年的时候我们是被人家掠夺走的。 啊，掠夺的。 对，这是八国联军侵略我们的时候。 就是你意思感觉好像，哎呀，送你的，其实就是你给不给我，我都得拿走。 嗯，对， 对吧？ 对对对， 就全部就一股脑端走了。 嗯， 就是就没就灭绝了，那时候在中国就。 我天啊，原来还有这样的故事 啊。所以我觉得麋鹿的故事，我第一次听完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感动。而且我没想到，因为麋鹿，因为不像大熊猫我们这么熟知，对吧？但是它其实非常非常的珍贵。 而且有的时候鹿啊，它分不清楚，反正感觉梅花鹿什么鹿， 都是鹿， 长着大脚的鹿，反正感觉都是鹿。原来麋鹿，就是又好像又叫什么四不像，是吧？ 对，四不像。 就是以前的时候，包括什么麒麟，也不是，也是从这个麋鹿身上也是有它的那个原型在的嘛。对， 对对。 哇，这个好 有意思哈！所以我觉得在北京还这么近的地方就能看到麋鹿，可以带着孩子去看一看，认识一下真正的麋鹿长什么样。 只不过是这样提醒一下大家，南海子麋鹿那个看鹿的地方下午4点关门啊，要去早点去。下一次就是吃了一个亏， 没看上是吧？ 对。所以我就说改天得那个早点去 再补去一次。 哎，那还有我们什么样子的基地啊？ 比如说我们再有这个从敬业这个层面上，我们也是打造了8家的基地。 嗯， 我们其中有一个叫东方宝笈书画艺术馆。这里面的代表人物呢应该说就是李东方老师。这位女士呢应该今年已经是60岁了。她应该说是从70几年大学毕业以后就到了敦煌，用一种应该说在当时是德国的一种技术叫科勒板技术，我们中国这个学习过来以后，在他的身上得到了一种发扬，那个德国现在的科勒板技术只能做黑白，但是现在我们李东方老师把科勒板技术发展的已经能够做彩色，已经不局限于黑白两种颜色，可以做彩色，所以他现在做的这些东西就在我们的这个生物医药基地。现在这是他的东方宝笈书画艺术馆坐落在生物医药基地。应该这么说，您进到他的这个展示以后，看到的就是一部流动的敦煌。应该把敦煌所有的壁画， 他的历史瞬间定格在他的每一张画上。 啊，我这好难想象啊、哦、 非常的感人，非常的感人。 哦， 应该说这位女士也是几十年没有成家，在敦煌、嗯、真是一敦啊就是24年。 哦， 24年， 她现在 所有的把 她 所有的一生的这种精力都放在了敦煌壁画的这个事业上。 他就把这些壁画然后给怎么就是影印下来了， 他通过一种刻了板技术啊，它是一种玻璃的 啊、 就是人工那个、这个来做，就是现在这种技术是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世界 就连德国的专家都非常的羡慕、现在具有李东方老师这样水平的这种专家全国大概也就有20几个。 哦， 非常难得的一种技术， 所以在大兴这个地方是可以都看到这些作品的。 对，它有一个展室、嗯、 李东方老师现在就在咱大兴吗？ 就在大兴，就在东方宝笛艺术文化、嗯、 好想去见见他。 哎，其实啊，我说句实话，一开始的时候呢说、说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地哈，听上去好像有点虚。 对，好像感觉好大的一个 啊，觉得诶，我这里面那是有什么呢？ 对， 是不是有一些什么这个历史的图片啊什么的、我真是没有想到说其实都是特别多的实实在在的内容。 对对对， 嗯， 嗯， 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啊、一提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觉得是高大上的， 嗯， 实际上比如说我们从爱国敬业， 嗯， 这个友善， 嗯， 从这几个方面来说，实际上说， 嗯， 我们现在比如从爱国来说， 嗯， 我们想啊，爱国是什么？ 嗯， 我觉得作为每个人来说，先爱我们的一山一水， 嗯、 身边的一人一物， 嗯， 对吧？ 嗯、 一草一木，学生你就要把学习做好， 嗯， 工人你就要把你自己手里的活干好，作为国家的干部你就要多多去奉献， 嗯， 我觉得这都体现我们的爱国的方面， 嗯， 对吧？ 要再给我们说一个， 哎，我真是这地方都你这一会儿列个表，我们先看一看。 我觉得咱们就挨个去哈。 啊，对，挨个去。 再给我们介绍一个， 比如说诚信主题的， 嗯， 我们现在大兴啊有一个叫老街坊老宋学雷锋示范基地， 嗯， 这个人叫宋学轩， 嗯， 他实际上呢从1987年成立了这么一个协会， 嗯， 而且他这个协会现在发展的应该说是非常壮大， 嗯， 涉及到修锁、配钥匙、理发。给人义务的心理咨询、上门服务，方方面面非常非常多。我们现在统计啊，从87年到现在， 87年 到现在31年的这个时间，他累计他的这个应该说这个协会的群体服务的人次已经超过了100万人次，超过了100万人次。 嗯， 所以这个实事求是的说，我们为什么给他叫诚信的？他也是一个配钥匙的。 哦，我知道这个人。 而且，哎，您知道这个人？这个人实事求是的说， 嗯。 我们在我们大兴的这个界面上，有些时候家里面的锁出现问题，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老宋。 嗯， 第一个， 嗯， 他说的这个就是明码标价， 嗯， 而且价位比较低。 嗯， 另外一个服务上门，而且是非常的周到， 嗯， 非常非常。 最关键还有一个放心。 对，就是放心， 放心， 对，非常放心。 嗯， 所以在他那儿体现的诚信，应该说是淋漓尽致的。 我发现一个规律， 嗯， 大兴姓宋的都特别能干，老宋瓜王。 这人我还真了解，就是在大兴好多年了，是今年评的是大兴的榜样，好像是， 那是北京榜样的月榜人物。 哦，对对，北京榜样， 哦， 今年5月份的咱们的北京榜样。 对对对对，其实太难了，你说我帮你一下，一下30年。 我们说呢，就做一辈子做一下子好人容易啊，一辈子做好人就难。 而且这个人啊特别有意思，他不光自己干， 嗯， 他就是把身边的人。就是我干好事，大帅我就劝着你，嗯，你 也 得干好事。 而且家里面人都在干 啊， 他的外甥也好，他的那个侄子也好，包括现在他家族的人都在做， 就形成家风了。 对，形成家风， 是 形成家风。 啊，对， 哦， 这真好。 这是我们带动作。哎，所以其实就像这种教育基地，我们在大兴有多少个？ 我们有30家。 30家这样的基地， 打造了30家。 那这些教育基地，我们是以什么样子的形式对外来进行服务的呢？就是建好了，大家自己进去看，还是说定期组织活动，还是说有人在讲解，还是怎么样啊？ 是这样啊，我们现在是，有这个六友的要求， 嗯， 就说这些基地，你要确保有场地， 嗯， 就是场地必须得有， 嗯， 实实在在的场地， 嗯， 有展陈， 嗯， 那就是说我们这里面有这么多的事迹，有这么多的人物， 嗯， 对吧？要有展陈， 嗯， 有讲解， 嗯嗯嗯。 关键就是说放那的东西，我觉得有时候背后把故事要讲好，就像我们百姓宣讲也可以到这里去讲，把它要讲好，让大家明白，有讲解， 嗯， 而且是有互动， 嗯， 在里面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人与这个基地这种互动体验，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要有体验，这个体验更多的是让小学生青少年去体验，最后一个关键的是要有成效，我们要有成效。那现在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基地来说，以前我们觉得这个受制衡价值观是一种高大上，但是现在通过我们这个打造以后，让大家觉得有抓手，实际上也就是说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有抓手，我们觉得有抓手。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让青少年走进我们这基地以后，应该说让他在参与中感知，在互动中认同，在学习中践行，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另外一个，我想我们这个基地既然大兴是现在从功能定位上我们是三区域门户，这个门户就是南部国际交往新门户， 对， 我们想通过这些基地也展示一下我们大兴的人物的风采，展现一下我们大兴这一年这些年改革开放的成果。 太好。我原来还说呢，我说三十个是在各个地儿吗，就一样的， 对 copy 的复制啊，都长一样， 都是一个样子的啊，标准化的模式， 分布在全区各个街道。 但是其实看出来是每个都有每个的特点，而且是真正的把这些核心价值观的这个每一个词落实到我们生活当中，它是一个具体的模样，具体的人，具体的榜样， 对， 然后我们可以有参照，有学习， 对， 很好。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现在人就是讲求说刚刚提到的互动和趣味，就是我们在这个 参与 的过程当中，润物细无声，对吧， 对， 这个是很重要，而且都是真的，这又提到啊，百姓宣讲是真的，然后这些基地也是真的。 再举个小例子啊，基地我还有一个没说啊，就是关于这个友善的 啊，对，说了三个， 我再讲一个，我们一个社区永华南里社区，它实际上是在我们大兴区的林孝路街道办事处林孝路街道办事处现在打造了一个文化品牌叫邻里节，可能二位主持人也知道，邻里节现在已经13年了，它主要是什么呢，邻里相助，和谐友善，现在在这个永华南里这个社区，我们有一位叫社区的支部书记，也是主任，叫赵秀娥，他是咱们的国家级的金牌调解员，现在在这个社区应该说5年没有上访，5年没有治安事件，从来没有发生过邻里纠纷。 这 个 太难得了， 就是说人的事儿是最难办的。 是， 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干过一件事儿，那时候不是你一上楼一走廊就是大概4户嘛，还是5户嘛。就是我隔壁这个阿姨跟最顶头那家阿姨老吵架啊，就是让你知道我干过什么事儿， 干什么事儿， 就是我妈到现在都说我，就他俩一吵架，就是我小时候学习思想品德课嘛，就邻里之间要友善嘛，我就会搬个小板凳，那时候也就我妈说我顶多一二年级，但小板凳就坐他俩中间，我就是金牌调解员，我 你去给人调解一下， 我说田阿姨，我说人家刚才说的不是这个意思。然后我就说这个冯姨，我说刚才田姨呀，就是田姨是个刀子嘴豆腐心。我说您别往心里去。 我建议你可以搬到大兴去住。 其实我觉得呀，就有时候我妈就说我呢一坐吧，俩阿姨其实气儿就消了一半了。 对，就是有人去调解和就是其实就要打架都判人劝 啊，对， 吵架的都判人劝。 对，那这样啊，马上这个我们节目结束时间要到了，咱们回过头再说一下咱们创城 这会儿 工作，其实我觉得刚才说的我们这个基地百姓宣讲，其实跟创城是紧密联合在一起的，对吧？都是老百姓要参与，而且，问问这个徐主任，是不是刚才提到的这些，就是说对于我们老百姓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其实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188项指标的呀？ 对，您说的对，这个是创城叫没有局外之人，没有局外之事儿，可以说所有的工作都是和咱创城是密切相关的。 那咱现在创城啊，就这么多指标，咱们现在下手，就是或者是付出努力，这个最多的是哪几项指标啊？咱们都做了哪些工作？给我们大家讲讲。 那可就多了。这样我就给您举个例子。 好， 其实现在就是我们最要做的话，就是咱们老百姓的叫知晓率和满意度，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这个在大兴，不论是工作生活的这些老百姓，他都要知道我们大兴再创全国文明城区，他要参与其中，他要知道这个创城和我们每个人都相关，所以我们呀是做好这个宣传工作，实际上也有几个方面。今天我们发布了我们的创城形象，叫做这个吉祥物， 就是我们的麋鹿，可爱的麋鹿，现在在面向社会进行征集。然后呢，下一步我们还要征集这个创城的口号标语，让大家都参与。而且呢，还设计了叫四个一百的活动。这四个一百就是说100堂课、100场比赛、100次宣讲，还有100场活动。这样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通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参与创城，支持创城。 你们比什么赛啊？那么多比赛，比什么呀？ 我们各种各样的啊，比如说了这个我们现在都提这个叫市民公约 啊， 那您知多少市民公约，您知道多少，咱们比一比看一看，到时候我可以给您奖励，您对流量啊这些大家喜欢的东西啊参与度很高的。对，在这种潜移默化之中，用你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就能知道了我们这创城的知识。 其实100场比赛就是100场游戏一样的，对吧？ 对， 就是大家参与进来， 是 其实最后这比的一二三名并不是很重要，这过程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 你说邻里之间谁比你第一我第一啊，对吧？最重要是这个有些小的礼物啊，对吧？这个大家在一起， 大家参与一下， 乐呵乐呵啊，而且把知识给学了，是吧？ 还要讲课。 对， 讲什么课呢？就是 我们讲方方面面的，其实说这是说讲课哈，实际上就是您像我们现在刚才蒋部长提到的这个百姓宣讲，我们也可以把老百姓组织起来进行宣讲，还有我们的这个市民道德讲堂，我们来讲讲百姓身边的故事，其实实际上都是一种课堂，它不是我们所理解的。 所理解的就把那个弄起来，一个老师站那个地方，然后不是那种的， 很活泼，对，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深入到基层的老百姓当中，就是老百姓生活安定了，愉快了，那不就是城市愉快了，然后国家愉快了。 火，你们这大兴接下来的真是可真是 事儿好多呀， 事儿好多，好忙活呀，感觉有很多大型的活动吧，得 是。 对，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就是各位市民朋友啊，就不光是大兴的这个市民哈，大家就是刚刚蒋部长提到的，就是我们先从爱自己身边的一草一木，爱自己身边的人开始，我们不把事儿说的那么虚，那么大。 你比如说，我听说你们创城还有吉祥物是吗？ 就那麋鹿吗？ 我们的麋鹿， 就那麋鹿是吧？ 对， 现在等于说征集大家为它做设计。 为它进行命名， 命名 已经设计出来了， 对，已经设计出来，形象非常的可爱，一个男宝宝的样子，一个女宝宝的样子。现在我们在征集这个名字，现在已经对好多人在参与了。今天下午刚刚推出来， 要帅帅的话，你可以去， 我也叫大大和星星，开玩笑啊，就是现在正面向所有的朋友都在征集这个 名字 ， 如果能叫红红帅帅，我觉得咱俩也可以去当代言 人。哎呦我天哪，那你天天在那待着，我跟你讲，还得吃草呢。所以这个也是啊，非常有意思。我们再一次等我们走进大兴的时候，一定会发现，可能一年有一个变化，一年一个变化。 对，因为现在是新国门嘛，然后大兴国际机场明年就要通航了。 这是真实 要发生在我们面前了。 有还剩2分钟的时间，咱们有什么大兴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11马上到了， 对对， 给简单推荐两个地方，如果让你们选一个地儿推荐的话， 对， 讲不讲？ 我觉得好玩的地方，一个是我们的念坛公园。念坛公园， 念坛 公 园， 对，这个应该说就在地铁4号线，在义和庄站是吧？下车以后，我们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在那儿办了一个主场。对我们大兴国家级的非遗进行了展示，对我们这个传统的一些文化，在里面进行一些展演，包括戏曲的联唱，而且当天我一直在现场，我们城里的市民朋友络绎不绝，络绎不绝， 因为离得太近， 那一天的时间，那个地方我们初步的统计是23000人，这个公园，这是一个地方。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应该走走我们的大兴的那个博物馆，我们最近前天上午我们成立了一个大兴馆藏联盟。这个馆藏联盟应该说把我们大兴区的22家，应该说有一定分量和有一定文化传统的这些博物馆联系在了一起。比如说，您知道不知道我们一个钧天坊古琴？ 我知道，王鹏。 对 对， 我们还有洪文博雅。 对， 这个红木家具应该说是具有一定水平的，具有国际水平的。 对， 我们顶尖水平的这种红木家具，看似是家具，实际上里面传承了很多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这些馆藏联盟的地方就不止一个地方喽。而且我们农业园区有80多家。 欢迎市民朋友们可以到那儿去过国庆。 而且这些博物馆好像离得也都挺近的，是吧？ 就在一条线上， 一条线上，我记得是吧？ 对对 对, 对， 你就一家一家往前走。 哇、哦，这个、 还有山马庄呢、 这个。哦， 我记得我采访那个人，他是有几根那个庄 啊， 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火。